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今天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王菲在1993年，对，那个时期她还叫做王静雯，在93年的2月，她发行了她个人的第五张大碟，这张专辑准确的说是广东话专辑，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里面唯一的一首普通话歌曲。专辑里面一共有10首歌，5首是翻唱，9首是广东话歌曲。当然这首《执迷不悔》在专辑里除了有普通话版本还有广东话版本。如今回过头去回想这张专辑，对于当时的王静雯来说应该算是意义非凡的一张唱片，因为她第一次参与到专辑封面的设计概念，还有第一次执笔去写自己的普通话歌曲的歌词。对，你没有听错，这首《执迷不悔》的普通话版本的歌词就是他自己创作的，所以这首歌如今回过头去说应该算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吧。当然这首歌曲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他在他老歌迷心目当中的形象。另外这首歌对于他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帮助他第一次拿到了当时香港乐坛的女歌手金奖。我不知道在你第一次听这首《执迷不悔》的时候你听到的是什么感觉。我当年因为岁数小，所以我当时听到的是一个小姐姐处于叛逆期不听父母话的那种执迷不悔，而如今我再回过头去听，那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感慨，谁没年轻过，谁没有20岁左右的这种失去理智的执迷不悔的这种状态。你可能在这段时间会执迷不悔的爱上一个人，可能这个人在别人眼里会觉得他不值得你爱，当然你也可能会执迷一件事情，虽然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有人会说你一定是徒劳无功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执迷不悔的去坚持一种观点，虽然在别人眼里是无谓的，但是却有着自己的一份执着然后和满足，也算是一种幸福。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再回过头去听这首歌里所带来的那份年轻的执着的时候，你除了可以听懂歌里面的深层次的这种味道之外，你可能还会听到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动，甚至是流下眼泪。正如这么多年王菲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她对感情的一份坚持，虽然固执，甚至有时候有一些些小小的偏执，但是却相当可爱，特别是对于喜欢她的歌迷来说。正如这首歌词里面她有写到这样的几句话，我不是你们想象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我会辨不清真美，并非我不愿意做出迷堆，只是这次是我自己而不是谁。听到这首歌然后看着这样的歌词，总会想起康德哲学当中的物自体的概念，就是你又不是我又怎能了解什么叫做物自体。简单的介绍就是事物拥有自我的意识感，而这个事物以外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拥有这个事物的自我意识感的。好了，不扯那么远，我们继续来听跟这首歌同名的另外一个版本的《执迷不悔》。这是邱海正在1994年他所发行的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所收录的《执迷不悔》。如果说王菲的《执迷不悔》唱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在面对爱情的这份执着的话，那我觉得邱海正就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女性，应该是30岁以后的，在情感遇到挫折的时候的一份表达。一起来听邱海正《执迷不悔》。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Bien sûr,我会再遇见你，像恋人般重逢美丽，看你满脸胡渣的笑意，爽朗一如往昔。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收录在他07年11月所发行的专辑《崇拜》里，当时相当喜欢他，所以我第一次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兴奋得不得了。我清晰地记得这张专辑的宣传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你挥霍了我的崇拜，我戒掉了我的溺爱。张爱玲有说，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不过我喜欢这首 C 拉维，是因为它第二段章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愿我们各自都有美好的一生，美好的憧憬，爱在遗憾里更清晰。特别是这句爱在遗憾里更清晰，每次看到这样的歌词，听到梁静茹的演唱，都会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好像所有的美好，或者说所有你能看清的爱，仿佛都最终不得善终。 而我身边很多人跟我说，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开场的那几句法语，虽然喜欢但一直都没有听懂。而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特别研究下这几句法语，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别因为时间而感到沮丧，它是永远无法被征服的，不管是在悲伤里，在痛苦中，今天，明天，年复一年，时间它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这就是人生。好，下载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是来自于齐豫所演唱的 C'est la vie。 Have your leaves all turned to brown? Will you scatter them around you, c'est la vie? Do you love? And then how am I to know if you don't let your love show for me, c'est la vie? 缓缓如夏日流水般的前进，我要你。

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是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刘若英的这首《成全》收录在她2001年所发行的专辑《年华》当中，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首歌曲，是由施力和陈默共同完成作词，陈小霞作曲的一首比较棒的歌。我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第一次听这首歌不是因为专辑，而是因为当年热播的电视剧《粉红女郎》。当然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在当年跟我一样，因为年轻没有办法理解这首歌刘若英所表达的情绪，包括你可能跟我一样最初听会觉得这是一首委曲求全的歌，为什么刘若英在电视剧里是笑着说笑着唱的。相隔小20年，这首歌又火了一把，我觉得应该是因为2016年林宥嘉在江苏卫视的一档综艺节目现场的翻唱，可能会有很多年轻朋友也是因为林宥嘉才知道这首老歌。相隔十几年小20年，两个不同的演绎却唱出了成全的两种心态。你听到林宥嘉唱的是放不下，而回过头去听这个老的版本，你听到的感觉是放下。放不下是一种执着，而放下是成熟。这个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我有看这样的一句话，说成熟，说成熟不是越来越复杂，而是越来越走向天真的一种表现。你听林宥嘉唱，其实唱的是他自己，他对感情的一种理解就是放手其实太苦，爱是需要日夜陪伴的。所以在2016年到现在，别人在听他的这首《成熟》的时候，又写下这样的一段文字，说爱你就要光明正大，爱你就是一辈子不放手。在那段时间他又写微博求婚，觉得爱情就是要跟自己的妻子一起过平凡的日子，做最为真实的自己。而回过头去听，而刘若英在十几年前所唱的这个原版，我觉得也是在唱他自己。只是我们曾经不懂刘若英为何在电视剧里能够笑着唱笑着说，未必永远才算是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时隔小20年，我们再回头去听，回头去想那样的故事情节，总算是懂了。曾经的刘若英也像是在我节目一开场介绍王菲的那首执迷不悔的那种心境，谁没年轻过，谁没冲动过，谁没执着过。关于他和他的老师的故事，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地说，他敬他爱他，他是他的恩师，也是他的恩人，当然也是他在事业上的贵人，所以他一直放不下。他说师父一生只穿过2次西装，一次是结婚，一次是出席我的演唱会。他在一档综艺节目现场当中说，我是你手中的风筝。他泪眼婆娑地追问说，如果我飞远了，你可以拉拉线啊，风筝的线永远都在你的手里，你拉线我就会回来的。只是当时的老师说，我已经找不到线了。然后他终于懂得，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再次相见，他也找到了他自己的幸福，结婚生子也算是找到了自己最幸福的一种姿态吧。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在纠结，我到底是在节目里头播林宥嘉后来的翻唱，还是刘若英自己的版本。纠结来纠结去，我还是想到了原版，因为觉得当年那个执着的女生不单单是面对爱情 在执着，其实面对自己的事业也是相当执着的，所以还是听他的原版比较好。当年他为了成为歌手几乎是与家里闹翻，他是赌着气拼命工作，发誓一定要成为最红的歌手。可是如今呢，我觉得在时隔这么多年之后，他在说当年的那份执着也会云淡风轻吧，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想做幕后了。他觉得应该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一点，当年的感情也算是放下了。他好像是发现陪在身边的人才值得我们自己好好去爱，所以他的成全是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几年之后彼此久别重逢之时，你我都已经找到了更好的自己。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但是也是最好的结局，不是吗？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也叫成全的另外一首老歌，这是来自于赵传的成全。 午夜的城市很悲哀，像男人犯错后慌张的等待，远方的天空就要亮起来，这双手该不该松开，带着破碎的希望挤在人海，擦身而过的是一种初恋情怀，青春年少早不在，我们很精彩，用生命对抗着世界，勇敢的呐喊，成全你就坦白，辜负的自由我变成阻碍，但真心舍不得醒来，失去信心的依赖，泪从何来，伤势我始终不太擅长去爱，理智光的年代，我们很相爱，去拥抱生存之中的残酷和无奈，正确你就该要明白，不能可惜自己是失败，猜测是幸福

听这样的演唱，包括编曲，就有着浓郁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老味道。今天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好像还是那个时期的老情歌好听，表达起来既内敛沉静，也相当的含蓄。即便你的内心已经是翻江倒海、炙热难当，但是表达出来仍然有种婉转的韵味，相当的有美感。不像现在很多情歌的表达，从歌词到旋律，大多都是比较直接的一种口头语，所以现在很多情歌很难感动人。而今天你听文兆伦的这个说谎，即便已经发现了谎言，他在表达过程里面都是比较怎么说，比较温和的，没有那么歇斯底里。而这个时间我想跟你继续来听到的是另外一首也叫说谎的歌，对，不必我介绍，大家可能都会唱，林宥嘉的说谎，一起来听。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张望。我没有什么一隐莫障， 听到的是林宥嘉的说谎。 我觉得这首歌跟之前我们听到的95年温兆伦所唱的同名歌曲《说谎》比起来，要显得更为直接，更为痛苦一点。这首歌收录在他09年所发行的专辑《感官世界》当中，是由李双飞作曲，施人成填词。我不知道手机前的你是否研究过这首歌？根据作词人施人成先生的解释说，这首歌里面唱的是一对分手已久的情侣，女生突然在某一天约男生出来见面吃饭，主要目的就是要送一张喜帖给他，告诉男生说我要结婚了。两个人约在以前约会的老地方，一间餐厅，两个人一坐下来就开始寒暄，男生于是开始维护自己的自尊大战，明明心里面已经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心酸无奈，但是不行，还有自尊在。施人成先生表示，歌词里面的男主角一直都是在唱着我没有说谎，但是从第一句开始其实就是谎话。这是施人成认为他自己运用最巧妙的一个结构。他说林宥嘉在演唱上的难度就在于如何用自己的声音演出歌词里男主角这种死鸭子嘴硬的状态，明明就是在说谎，而且陆陆续续被对方给拆穿了，可是还是要说我没有说谎啊，然后一路就到后面的副歌，这种情绪的递进，最终崩溃。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通过我这番这种介绍之后，会不会再回头去听这首歌，会觉得好像更明白歌里的这种意境了。那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发现有人在研究这首歌的时候推理了歌词，把故事摊开加了注解，他发现整首歌42句歌词只有4句话可以被看成是真话。好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把这首歌再重新找过来再回头去听一听。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听歌听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虽然不叫说谎，但是我觉得却跟说谎有着同样情绪的一首歌曲，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孟庭苇的一首老歌。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起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听说开始总是真的，后来会慢慢变上假的。